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转4级左右，阵风6-7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部有阵雨转晴，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7度。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本市大部地区有5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请注意防范。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的播出时间是22点，每天在节目中和大家分享交流各种情感话题。那这些我们的节目内容呢，是大家提问，我们在节目中来讨论。提问的这些问题是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生活中遇到的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生活中的问题。大家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把这些问题发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就可以讨论了。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节目参与的同名公众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和我们节目是一样的名字，今夜思雨时。今夜就是今天夜间这两个字，思是私人的思，私密的思，语是语言的语，时是时间的时，今夜思雨时。大家可以关注，就可以发微信参与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新浪呢，可以找到我的微博，可以关注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在微博中给我留言，这也是一个给我们留言的方式。就这样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您可以收听，在北京通过北京城市广播来收听。那么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呢，或者您想方便在任何时间地点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听 FM 两个听字，大家可以找到我们今夜思雨时，就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嗯，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是这样说的，她说我今年啊31岁了，她说我自己条件我觉得挺好的，我呢1.72米的个子，身材也不错，这个挣钱呢挣的也挺多的，性格我也很开朗，我会穿衣打扮，我自己呢在我们专业内呢应该还算是不错的一个人物吧，有一点小小的名头吧，我自己一直都觉得过得挺好的，但是现在呢就有这样一些事情，这个事情呢就是和男性的交往当中我得到了这样的评价，评价就是有男士说我 hold 不住我，说觉得我性格太开朗，还有一个男生说是因为我见多识广，他觉得在我面前有一点点自卑，其实他条件挺好的。我老觉得男女之间相互应该是吸引，相互也应该是折服哈。我从来没有觉得在别人面前要隐藏我自己，我性格就是这样的开朗。我也在国外读书过，也的确有到处游历的一些经历，但是我在两性关系方面其实还是挺简单的。可是对方总是说我好像知道的太多，又觉得我条件太好，一开始我是能感觉到对方对我感兴趣来追求我，可是几个月之后对方和我分手就说觉得 hold 不住我。我想知道男人说 hold 不住一个女生是什么意思啊， 那我下次应该学得很乖，做得很乖。为什么男生会有这种心态呢？难道我优秀一点不可以吗？ 有一个调研原来哈， 嗯， 他把这个男人呢分成强男和弱男。 嗯，强男和弱男。 对，综合强，经济实力啊，包括这个我们说心理强度啊， 嗯， 都强啊，性格的这种强度也好，或者是性格当中的那种比较硬朗、明确、有支配性的东西也强。 嗯， 把女人呢也分成强女和弱女。 弱女，对。 像这个给我们来信这个女生啊，就应该画在强女那个行列里边，对吧？ 嗯。 这个学识啊、见识啊、工作能力啊、社会地位都还可以，是吧？ 嗯。 然后在选择的时候呢，就出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 嗯。 强男呢，倾向于选弱女。 嗯， 弱男呢还倾向于选弱女， 嗯， 最后强女呢是被剩下了， 太可怜了， 太可怜了，对， 人家这个被培养的那么优秀，人家自己那么努力，让自己那么优秀哈，嗯，也许人家爸爸妈妈从小就培养人家， 对， 然后把他培养的很优秀，读了很多书，见识也很多，而且很多现在不是有很多说法吗？女儿要富养吗？ 嗯， 啊，还要让女儿见多识广吗？让女孩子家见多识广吗？这样的话就不会太短视了哈。 对对对， 嗯，对，那。这个人家自己也很努力，从小到大都非常非常努力，结果现在好，其实你们都要找弱女。 对 对吧， 对， 什么意思啊？ 强弱相对是个相对的概念， 嗯， 就是可能你最近遇见的这些男生啊都是跟你水平相当，嗯，甚至可能还不如你的在强弱上， 嗯， 嗯， 所以他们 hold 不住你，挺正常的。男的呢在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的时候啊，就特别容易自卑。 嗯， 所以他总想去寻找自己比这个女孩子优越的地方，比如说谈吐啊、见识啊、收入啊等等等等，结果他发现各项都抓不住，见识没你多，谈吐没你好啊，阅历好像也没有你丰富，并不是情感上的阅历啊，就是这种人生的阅历。 嗯， 然后你又长得身材又很好，1.72米的个儿哈，很标准了， 对， 然后长得又漂亮，所以好多男生在你面前肯定自卑， 对， 不知所措。为了让自己不经常有这种感觉，他好多男生可能就会放掉你了。 嗯， 所以呢，一个方法呢就是利用强弱相对的这个概念哈，你再找一些更强的啊，能 hold 得住你的就没问题了嘛，对吧？ 对， 也不用改变自己。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学会示弱，不一定变弱。 嗯， 变弱那就等于自我损失了。示弱呢，就是得稍微的多少有让自己有一些。怎么说呢，有一些收敛的地方啊，有一些不懂，有一些不会的地方啊，就是有点那种叫可说可不说的就不说了。 嗯 啊，然后比如说当谈到某一个话题的时候，其实你也很懂， 嗯， 但是你可以采取听， 嗯 啊，不一定发表意见这种方式来跟对方去交往，要不然对方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会有压力。 嗯 啊，他在你面前不知道怎么表现自己的优越性了。 对 啊，这个就容易出问题啊。 嗯， 但是我刚才听这个他的来信里边这个文字风格上来看， 嗯， 似乎第一种方法可能更适合他， 啊， 就是找一个更强的， 找一个更强的，就是您觉得他并不是那种肯会示弱的，示弱也是一门学问呢，哈。 对对对，他给我的感觉，这个女孩还是挺简单通透的。 嗯 嗯，不是那种就是有好多事情需要拘束着，或者我要想很多看看怎么讲啊。 嗯， 她不是那种女孩。 嗯， 所以你要让这种简单通透大气的女孩去示弱的话，她可能真不太会。 嗯， 她一般情况下是需要这个人真的让我能有敬佩的地方， 嗯， 我可能会弱和柔的那部分会出来，如果真没有的话，她装不出来。 嗯 啊，所以我觉得她还是别着急找一个更强的，然后自己就会啊软下来弱下来。 嗯 啊，也能对方也能耗得住你。千万别因为这个去改变自己。 嗯， 把自己真的这个其实倒不是骇人听闻哈。我原来遇见过类似的案例，就是比如一个女孩，她找对象找了真的相亲相了好多次，大家普遍给她的评价就是太强势。 对 啊，就是能力太强。 对 啊，他就是各方面的能力、工作能力，包括遇到问题的分析能力、解决方案、处理危机，都有一套业务。 对， 因为他就是做领导的 啊。 结果呢，就是这个婚姻上老是遇见遇不到合适的，家里也催，自己到最后着急了。 嗯， 他真的慢慢无意识的工作变糟糕。 嗯 啊，自己在工作上的能力各方面真的是变得很糟糕。 不努力了，也不上进了， 嗯， 你到最后其实也换不来那个所谓的 合适的男人， 合适的男人嘛， 对 啊，保持自己的优越性不变， 嗯， 让那些更能懂你或者说能 hold 住你的人出现在你的生活里就可以了。 嗯嗯，您说的太对了，就是有一些女性比如说到一定的年龄或者被别人评价为说我 hold 不住你，当有这样一些评价的时候，有一些女性就有意无意的会降低自己的这个状态， 嗯， 是吧， 对， 就是可能会觉得我不要再那么优秀了， 对 啊，我不要再那么能干了， 对， 这是一种。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有一些女性在生活中如果她长期找不到合适的人， 嗯， 其实她会去找那个更差的那个人， 对， 对， 是吧， 是的，他就是两极性， 嗯 嗯，因为其实我们老讲有一个说女生要示弱哈， 嗯， 但是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给出很好的怎么才叫示弱的标准， 对， 说怎么叫示弱，怎么叫真弱，慢慢大家说会撒娇， 嗯， 会装自己不行， 嗯， 但是你知道这容易给对方什么感觉吗， 嗯， 就是扮猪吃老虎 啊， 你装的自己像个猪，其实你就是比老虎还凶，还厉害。人有感知的， 嗯， 特别是在关系当中，真的遇到让我感觉安全、佩服的人， 嗯， 我自然弱， 对， 自然变温柔。那如果真的遇见对方，他真的没法让我变弱，我甚至还要更强一点，才能指导他，才能让两个人更好。 对， 那你变不了弱的， 对， 你越变弱，对方觉得越难受。 嗯，所以就是做好你自己， 嗯， 做回你自己就是了。 对， 对对。 而且我觉得您的第一条建议是特别特别棒的，就是你其实应该去找可能在能力上比你更强的，因为通常这样的男人他会更自信。 对。 他在你面前他不会考虑到什么 hold 不 hold 得住你，他本身他有能力。 对。 所以你要再找恋人的时候，你可以把眼光放在到哪里可以找到综合的素质和某一些条件，嗯，比你更棒的。 对， 对， 对。 那这样的人他心胸也会很宽。 是的。 啊，你也不会再遭受这样的评论。当然也不要因为遭受了一两次这样的评论就真的给自己贴这样一个标签，我是男人驾驭不住的女人，我是男人 hold 不住的女人，也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嗯。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用声音爱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面有一位问到的问题是这样说的哈，他说我想问一下，这是一位女性，他说前一段时间呢是发现我丈夫出轨了，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两年多的时间没有孩子，出轨呢也是无意中发现的，发现他出轨我就发怒了，跟他就亮了底牌，趁着没有孩子赶紧离婚，那几天心神不宁，出门的时候结果自己就摔了一跤呢，小腿骨折了，那么当时就只好到医院去处理了之后，回到家里边要休息了。在这个过程中是必须需要有人照顾的。那么我母亲过来照顾了我几天，母亲就又回去了，因为我父亲离不开她。这时候这个我的丈夫呢就每天在照顾我，他甚至把以前特别忙的一些事情都放下了，天天鞍前马后，照顾得非常的殷勤。我一直不怎么和他说话，我也铁了心要离婚，但是在他照顾我的过程当中，我能看得出来他真心的在悔过，甚至在想用一些行为在表现他的真心悔过。可是呢，我现在就是觉得，第一，因为不仅知道他出轨，而且知道他和别人发生了那些事情的细节，我觉得他不干净，我甚至觉得他在道德上有瑕疵有问题，我多多少少内心深处有一点完美情节，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接受他。第二呢，我又觉得很痛心，看到了他的努力，我也知道他很不希望我们俩离婚，他也向我表示他和出轨的这样的一个人并没有什么感情，也就是在网上的软件当中约了，然后见了几次面，他说那也就是一份诱惑，他让我原谅他，他说男人 大多可能会如此，和人品没有什么关系，而且和对我的感情也没有什么关系。他说一点都没有影响他对我的感情。我现在该怎么看待我们的关系呢？ 嗯，我们一点点的来帮他理顺最近发生的这些事情哈。 嗯， 你看啊，就是我接触过的有些人，我们从深层心理学来讲， 嗯嗯嗯， 有些人不想上班了。 嗯， 但是呢他真的是就是他又讨厌那个工作啊， 嗯， 他讨厌工作本身， 嗯， 还讨厌那个单位， 嗯， 哎，他就没招，他又不是那种他道德上啊这个道理上啊又不是那种说我不去了我就请假休假， 嗯，他也做不出那样的事儿来， 做不出那种事儿来，或者是说我勇气上我辞职， 嗯， 我换工作，他也做不出来，所以他就把腿摔了，而且一摔那个大夫说可能得将近一年。 嗯 啊，所以这一年可以不上班，然后虽然腿摔了，但是从深层心理上来讲，就解决了那个不想去上班， 哦， 就不想背负这个道德上的焦虑的这个矛盾 啊，哦，对对对，嗯， 对吧？所以你要是从深层心理学角度来讲，有很多行为其实是跟当下那些事高度相关的， 嗯， 他想帮你解决某个问题， 嗯 啊，你比如说，你也可以理解为这阵儿发生的事太多太乱。导致我注意力不集中，心神不宁，一不小心把腿给摔了。但是如果我们反过来从深层心理的角度去理解的话，其实就是给自己制造一个机会来修复被伤害的这段关系。 嗯， 那先生也确实这么做了。那在这么做的过程当中呢，并不能说迅速的就缓解这个太太内心的受到的这个创伤。 嗯嗯， 所以会出现我觉得他道德有瑕疵，我觉得他不干净，会出现这种东西，这个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衣服还没干净，没干净怎么办呢？你还得洗， 嗯， 啊，就再洗，也就是说，其实先生还得再做，做的还不够，还要再努力一些，可能自己就会慢慢的去原谅他， 嗯， 啊，他其实如果我们看底下那条看不见的线，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逻辑在推动，在运转， 嗯， 嗯，如果反过来讲，怎么看待？你跟你先生的关系呢，我倒是建议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嗯， 把这个时间线拉得更长一些，从你们相识在一起到现在发生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从不考虑他的感受啊， 嗯， 我们先不考虑这位女士的感受，那么其实婚姻当中出现第三者，不管这个出轨行为是出于身体原因还是出于情感原因，只要他被家庭发现了， 嗯， 我们就不认为这个发现是偶然的，我们认为这个发现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他在干嘛呢？他在提示两个人的感情需要去修补，或者需要去经营了。如果再不修补，再不经营，这段感情可能就算你俩在一起，可能也要出现其他的问题了，死掉了，没有活力了，等等等等。所以他是个提醒。那么提醒完了之后呢，如果两个人能够正确的解读，其实就证明这段关系的抗挫力，还有两个人在关系当中的抗挫力和成长性是足够强的。 嗯， 你看好多较比成熟的人哈， 嗯， 就是国外的例子多。 对， 当他们的婚姻出现问题的时候呢，他们真的会反过来审视，哇，是不是我原来什么地方没做好， 没做对，婚姻中还有什么需要提升的地方，才出现了这个问题？ 没错。 嗯， 要不然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呢？ 对， 他从根基上相信什么呢？他不是说绝对要求人，比如说你就道德瑕疵， 嗯， 就是品质败坏， 嗯， 这就是绝对要求人了。这个意味着自己内心十分没有安全感， 嗯， 所以我才要求你得是个不能出任何问题的人， 对， 对吧？ 嗯， 然后如果内心安全感足的话呢，他会这么想，哦，这个人都有可能犯错误，那是我们婚姻中的哪些事儿或者哪些行为促使这个错误发生呢？我哪点没做好呢？ 嗯， 哎，他会往这个角度想，往这个角度一想，事情全变了。 嗯， 哦，他就会变成把抱怨、指责和伤害转化成为觉醒， 嗯， 然后调整、重建。 嗯， 哎，两个人其实比原来可能就更幸福。当然，也有一些会发现，通过这次事情发现，哦，两个人可能还真的是。不合适， 对 他也能够和平平的分手。 嗯， 那种分手之后，你去反过来去问他，他们总会说自己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 嗯， 很平静的跟你说哈，我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而不是很生气的说那个人那种人那就意味着还没走出来。 嗯，对， 所以反过来回到这个女士的案例上，我觉得她不妨也按照这个思路去。好好的去捋一捋，或许他能有不一样的观点跟感受，当观点不一样的时候，感受不一样的时候，他在解读他 发生在他身边的这些事情跟情景，再看他先生，可能就会不一样了。 嗯，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对他会有些帮助。 对， 嗯 嗯嗯。下一位，这也是一位女士说到的问题哈，说我结婚11年了，我的孩子呢是6岁了，那么现在呢，我想和我丈夫离婚，离婚的这个原因呢，就是因为一天到晚在家里都是我在付出，我觉得他除了在外面工作之外，回到家基本上是不付出的类型，孩子是我付出很多，家务我付出很多，而且还要照顾他，还要照顾他的父母。我就是那种典型的结了婚以后，在家里边是很多很多身份的，比如说是家里的保姆、清洁工、修理工，是他父母的护工等等这些。丈夫呢，可能是从小他父母很疼他吧，一直是被宠着的。那么和我结婚之后呢，他越发的退化，他唯一的职能就是还能从外面拿回来工资挣钱，他认为他在这个家里边好像是一个蛮了不起的人物，但是呢同时他在这个家里边他自己又觉得我是应该好好伺候他的，他和孩子的互动还可以，但也不是我很满意的。总而言之，我对婚姻失望透了，可能有一个机会吧，这机会就是我见了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过去我们的关系特别的好，这次见到我这个小学同学，会发现人家生活的比我舒服多了，人家的丈夫在人家身边把人家照顾得特别特别的好，而我这个丈夫我想想从来没有照顾过我。当我说出我要离婚之后，他非常不能理解，他甚至以泪洗面，他就是这样，内心有一点软弱。可是我自从说出了想离婚之后，我什么都不想在家里做了，我就是想离婚，只有这样一个念头，他现在就是不愿意离婚。我想问问你们，我做错了吗？ 不一定做错，这些事情从感受层面来看就比较容易理解哈。 嗯， 如果从现实层面来讲，就是他做的不对，我要离婚。 嗯， 我什么都不想干。但从感受层面来讲，我觉得就是累和不被理解。 嗯， 啊，什么都管，父母的护工、孩子的保姆，还是他的佣人。 嗯， 对吧，这就是累。你看他当说出离婚来的时候，其实就是把这个太太的角色， 嗯， 婚姻的紧箍咒卸掉了， 嗯， 他才能让自己什么都不干了， 嗯， 啊，才觉得这样可以理所当然的什么都不干了， 对， 啊，这样他轻松一点， 对。 所以如果从感受这条线上来讲，就是很累，但是又没有被先生关注到， 对。 那么从解决方案上来讲，再反过来就好理解了， 嗯， 他用的就是这种离婚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无可厚非。这个每个人都会选择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再加上他外头有那个例子， 嗯， 就是 他那个同学 啊，人家的丈夫对他呵护备至哈， 嗯， 但是你要再深入了解了解，就是人家的丈夫为什么对他呵护备至， 嗯， 啊，你找到那个核心的原因， 嗯， 再去借鉴，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就愿意借鉴一点。你看人家的丈夫对你呵护备至，对他呵护备至，其实还是不被理解嘛。 嗯， 就是他的核心需求就是我做了很多，但是没有人理解我。 嗯， 啊，他为了解决这个核心需求，他现在选择的是离婚方式。所以我们要提醒的并不是评价他的行为对不对。 嗯， 我们是想提醒他的是，你看看还有没有别的方式。 嗯， 啊，因为离婚这个方式啊，牵扯的东西太多。 嗯， 啊，孩子啊，各方面，啊，而且这个。对于婚姻来讲，离婚可能算是排击比较重的一次，对感情的创伤吧。 嗯， 啊，所以慎重一点。如果能有别的办法，就再试试别的办法。实在不行，如果你坚持这个选择，其实也没有对错之分。 嗯， 看自己了。 另外，这也是一位女生她问到一个问题哈。 嗯， 她说：“我想问一下，今年我已经32岁了，我的个头一般，嗯，那么长相呢也一般，应该算是。”女孩子里边长相大概也只能到5-6分的样子，稍稍打扮一下还看得过去，学历还不错，我是重点大学硕士，那么我自己的生活条件还可以，我在一线城市有自己的房子，专业还不错，工作当中一直是挺努力的，但是呢我就一直没有碰到合适的人。有些人呢谈过恋爱，谈过几个月，还有呢谈过图我房子的，想和我住在一起，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并不是真的 喜欢我这个人，也就是觉得在北京能有这样一个房子住。那么现在呢，我遇到了一个男生，这个男生他很明确地告诉我，他说他对于爱不爱，其实他已经觉得这不是他生活当中的重点了。那么他觉得两个人在一起生活是比一个人生活要更好一些，特别在一线城市中。但是呢，他并不认可两个人之间是有爱情的。他说两个人之间的合适是很重要的。那么他觉得，他分析和评估了一下我和他各方面的条件，我们俩是合适的。他说愿意和我试一试，一起看看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是不是比一个人的生活更好一些。我觉得他超理智超现实，但是我对他又有一定的好感。你们觉得这样的关系可以继续吗？ 嗯，好感跟理智现实之间啊，确实是很难抉择的一个东西。 嗯， 因为超理智超现实，往往说出来的话你觉得有道理。 嗯， 然后好感呢，你自己又会映射回来那种感情上的互动。这还没到要的时候，什么时候到要的时候呢？我说的要就是，你怎么不给我输出感情啊？ 哦、 啊，你怎么对我不好啊？你怎么不关心我？ 嗯， 现在还不是，走在一起之后可能会是。 嗯， 啊，这个就不能靠想象解决了。比如现在我对他有好感，在想象当中，啊，可能还不错。 嗯， 啊，但是真走到一起的时候就不一定了。 嗯， 也可能这男孩又会变得特感性呢。 对 啊，也有可能啊，别看在一起之前说的这么一是一二是二的哈，啊，这个有点好像情感隔离的状态是吧？ 对， 但是谁知道他将来情感会不会释放呢？ 嗯， 啊，这都不好说，所以我给这个女孩子提的这个建议是，如果是谈朋友嘛， 嗯， 我觉得可以谈呀。我在我的概念里边，谈朋友就是一个互相了解、评估。尝试的一个过程， 对， 嗯， 觉得在一起舒服不舒服啊？ 对， 合适不合适啊？ 不合适， 你能不能接受他的理论啊？ 没错， 嗯， 总得需要一段时间， 嗯， 就是我们不可能见一面一听， 嗯、 啊，然后一打眼就做决定， 嗯， 这个是挺难的一件事儿，所以我觉得你如果是抱着这种心态接触了解，看看合不合适， 嗯， 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要减少自己的一些付出， 嗯， 不，第一个感情上不一定是完全那么彻底的投入，甚至在经济物质上呢也有所保留， 嗯， 甚至呢有些女生还在自己的这种家庭情况或者甚至是家庭住址上， 嗯， 也有所保留， 嗯， 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就为了保护自己嘛，是吧？ 对。 那我们先在做这种有效的接触，接触上一段时间，如果你发现这个男生真的就是。只谈这个很理性的分析， 嗯， 毫无感情输出， 嗯， 那个时候你的感受会告诉你，你受得了受不了， 嗯， 你现在别用脑子想， 嗯、 脑子想就没有不容易想出结果来， 嗯， 感受最直接，到那时候你受不了，你自然感受难受嘛， 嗯， 难受你肯定就不想在一起了嘛， 嗯， 哎。我觉得是可以试一试。 好，谢谢董老师。嗯，稍后的时间呢，会是我们今夜思语诗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可以在稍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任何情感问题，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语诗”。 还没有被看穿，自以为是的勇敢，伪装成一种快乐，挂在天真里。生活的平淡，失去安全感，或许只是我对结局总有些不甘。一个人的晚餐，省去一半的麻烦，如果回忆是一种借贷，早被我回寂寞而孤单。 终究会习惯烟消云散。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一起来了解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三级转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多云，北部有阵雨转晴，偏北风五级左右，阵风七八级，最高气温27度。另外，北京市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本市大部地区有5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可达7、8级，山区阵风可达8级左右，请注意防范。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是。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在回答各位生活中遇到的各种各样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样一些问题。您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就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继续来看各位的问题哈。有位女士呢是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我们两个人结婚5年的时间了，孩子现在3岁，家里呢其实是平时用钱挺紧的，但是最近出了一件事情，就是我丈夫呢他自己去投资买一些投资的产品，然后现在失败了。不仅是这样，我现在才知道他自己还偷偷的借了钱，而且借钱呢还的这个钱远比借的要多很多。那么他现在自己也陷入了这种非常困难的境地，我要和他一起来还钱。我很爱儿子，我不希望降低孩子的生活标准。那么过去的生活就是有一点紧的，如果我再拿出要给孩子的一些钱来和他一起去还账的话，那我觉得对于我们来说生活是很困难的，孩子的生活质量也会大打折扣。出现了这个问题，我和他一下子就觉得感情好像很疏远了。过去我是很信奉如果有了困难两个人是站在一起的，但是现在我会更多的为孩子考虑，我不想被他拖累。和他在一起，我算了算，我大概有几年的时间都要和他在一起去还债。那么我们的孩子在这几年正是成长期，我不希望孩子吃用都大打折扣。我现在就在想，我想和他分开，我不想和他背负债务，我自己来养孩子，我父母可以帮我一把，但是呢我又有一点纠结。我觉得在道德上好像夫妻之间有一方有难的时候另外一方要走开，这个过去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经济对感情的影响挺直接的。还真不是我们平常所更多讲的那种两个人感情至上啊什么那些。不是，这个在两个人的感情当中财务问题是个大问题啊。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句话放在婚姻当中也是对的。至少经济基础决定婚姻质量。在经济基础不好的时候，两个人更多可能体验到的是焦虑。是那种不安。更多的精力呢可能会用在赚钱谋生上。真的有的时候没有心思和时间去照顾彼此的感受和经营彼此的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婚姻容易出现问题。当出现孩子的时候，作为母亲一方呢，他肯定是比男方的这种风险意识要强。他可能会想到无论如何我要保住孩子最基本的生活状态，不会变。其实你说这个男方想不想，男方肯定也想，只是有可能他采取了一些不稳定比较冒险的方式，但是这个也意味着他想获得成功。所以这位女士就要考虑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 这位男士的去投资理财想赚钱也好，你有没有感觉到他是想为了家里和为了改善生活？ 对 如果是的话呢，其实这个男士也在不断的为家去付出这是一层原因。那么还有一层原因呢，就是你们两个人的感情到底怎么样了现在如果不从经济因素考虑，单从情感因素考虑，你要不要离这个婚自己要去想一想第三个就是离婚真的可以解决问题吗还是说会带来你根本意想不到的新问题我们有时候就是这样，从解决问题的角度来讲回避开一个问题其实又带来一个新问题是一样的问题其实终归还是没有解决还有一个我想呢，其实这个女士心里可能有更多的对现状的无奈感，还有可能对未来的生活感觉到有些绝望吧，有些无望然后她会觉得离开这个情景这段关系反倒可能能看到希望所以可能有这么四个因素在影响着这位女士做决定，然后还有她自己提的第五个因素就是如果她这么做了，就好像说在这个人不行的时候我就要抛弃掉这个人有点道德焦虑这一点我想说的是，如果你把前边四点想清楚了，这一点就会降低就不会那么强了如果前面那四点你不去思考的话，你就聚焦在自己的行为是否符合道德水准的话，那一定会带来道德焦虑带来道德焦虑会带来什么不好的影响呢？这种焦虑和内疚自责感它会影响你以后的自我发展不全影响有的人会受影响比较重，就是因为我做了背叛的事儿道德上背叛的事儿，所以我要惩罚我自己 对， 这种惩罚的方法就是我也不能太好你看有的人一辈子就做了亏心的事情一辈子就过着那种背负良心谴责甚至是外化出来就是物质条件生活条件极其恶劣的那种生活这样好像觉得自己的内心能安静一下能舒服一下这是人无意识最深处的一种逻辑，不是说谁想摆脱就摆脱的摆脱就解脱了不那么容易摆脱，所以好多人如果我们把它神化一点它会有个诅咒效应自我诅咒效应，所以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从前四点思考别老集中在后边这点思考，因为最终目的不管你是离还是不离，你想过好生活嘛这个是没错的，你从前四点思考通了之后，不管离还是不离都有助于你往好生活那个方向走。 对， 但是你要从这个什么道德谴责焦虑这个思考你离跟不离你都背负这个 对压力 道德上的压力这个不好 好一位女生说到一个问题她说我今年22岁我父亲呢在4年前和我母亲就离婚了，原因呢是我父亲又找到了一个其他的女人，那么我母亲呢刚开始在离婚之后问题还不大，但是这两年呢我母亲的身体越来越不好，而且我母亲有一半时间都不能够去工作，那么在这样的时候呢母亲的生活母亲的身体状态都很糟糕，我呢就去和父亲谈判，那我希望父亲能多拿出一些钱来给我母亲，但是我父亲呢就是不同意这件事情，当然原因还是因为他和后面的那个女人在一起生活，那个女人把控着钱，其实我父亲挣钱挣的是挺多的，我也知道当时那个女人和我父亲在一起呢也是看中了我父亲的钱，为这个事情吧我特别的恨我父亲，而且呢我也特别的恨那个女人。那个女人有一个儿子，那个男生呢和我年龄差不多，我见了两次，我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男生对我有好感，而且那个男生呢还跟我留了通讯的方式，我现在特别想报复他们，我就约了那个男生呢出来，我明显的感觉到那个男生是想和我更亲近的，我就有这样的想法，我老想的是我要在感情上报复他，我要让他难受，其实我知道自己的想法很幼稚，但是我就是放不下这个想法，因为我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让他们不舒服也能尝到我母亲的那种滋味。 这就是自己在生活当中受到伤害之后没有被理解，所以他需要这种强制移情，就是我痛你不理解我是吧， 对， 你也疼 啊、哦，对、这不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说的这个报复吗？ 报复 就是我不舒服你，我也想办法要让你不舒服。 对， 我受到了伤害，我也想办法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伤害你们？ 伤害你，对， 嗯、 这冤冤相报何时了啊？对， 嗯，对， 但是这么想的时候会很有快感。 嗯， 这个从大脑结构上来看，女性的报复心理确实比男性哈、啊、要强一点。 哦， 嗯，但是女性在实施报复行为之前呢，会权衡利弊， 嗯， 和成本。 嗯 啊、一般情况下呢，就觉得这个成本挺高，风险挺大，也就算了。 嗯 所以我们更多的可以去，我们也希望他自己这么理解哈。 嗯， 他是一种情感上受伤之后没有被理解的极度不平衡。 嗯 嗯，这种不平衡呢，会让他脑子里会很想去把这种不平衡释放回来。 嗯 啊，达到自己心里的那种舒畅感。那我们提醒他的就是，达到心理上的这种舒畅感，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嗯 啊，一定还会有其他的途径，比如说宣泄，合理的宣泄，啊，然后比如说，把这种力量去，当然我们这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哈， 嗯， 升华成自我奋斗， 嗯， 啊，自己把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嗯、 啊，不完全去依赖一个可能很费劲儿才能依赖上的那么一个人或事儿， 嗯， 这样本身自己就容易受挫嘛， 嗯， 啊，就进到里边卷不出来嘛，嗯。 嗯， 然后跟这个男生的交往呢，如果他真的是脑子里充斥这么多类似的这种情感的话， 对 啊，我倒是建议可以跟这个男生的交往稍微的，拉开一点， 拉开距离、 拉开距离一点、因为有的时候这种情感情绪卷进去之后，可真是不好控制的，太复杂。 啊、就是真的有点玩火 啊， 这个游戏哈、 对对对对对， 嗯，真的让自己在这样的情绪中，在这样的一个关系中，其实每天都不会快乐到哪里去。 对对对， 嗯， 所以有时候我们得学会对自己好。 对， 嗯，我们要分得清哪些行为对自己好， 嗯， 尽量的去做那些行为， 嗯、 虽然有时候痛苦的行为哈，或者是一些不太具有建设性的行为，好像对我们更具吸引力。 嗯。 啊，因为我们有时候不知道人为什么会是如此哈、 啊， 好像就是那种 飞蛾扑火一样。 哎，对对对， 嗯、 就觉得那些行为那种东西快感大， 啊， 刺激强， 嗯、 而且省劲， 嗯， 一歪就过去了。反而建设性的行为你要付出很多的意志力，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往这边走一走，然后多去跟母亲聊一聊，有可能母亲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跟你不一样， 是不一样的 啊。 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自己由于。处在这种情境当中感觉到不公平， 嗯 啊，又感觉到无能为力，所以可能会产生很大的情绪。但是跟母亲聊一聊，你就更了解父母离婚啊等等这些事情的来龙去脉， 嗯、 可能你的看法会不一样，一切可能都会转变， 嗯、 都会变得不一样啊，包括对父亲的看法，以及父亲那边那个新的阿姨的看法，可能都会变。这样的话，可能他现在的这种不平衡失衡就会好一点。他获得的信息有点单一了， 嗯， 所以他内在脑子里就构建这种不平衡。所以我们给他的建议就是，第一个先疏远一点，因为你不疏远，一旦进去，就有点像恶性循环，会卷进去，是我们的担心。第二呢，多了解点信息，多了解点信息之后，对事情的看法肯定会有变化的。 嗯， 第三个呢，就是让自己尽量多的产生一些建设性的、积极的行为。在这个之前，我们建议他有合理的宣泄。倾诉啊，然后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购物、健身什么都可以。 嗯， 再适当的进行一些有攻击性的体育运动。 嗯， 有攻击性的体育运动可以释放仇恨感 啊、 愤怒感。 嗯，比如说打打沙袋什么的。 对对对，打沙袋啊，然后那种现在可能不多，那个棒球，原来有一种啊，壁球 啊、打壁球 啊，那个挺发泄的，其实 啊、 某种意义上，这样的话，你打完之后，体内积攒的那些东西发散出去，你就好很多。 嗯， 因为他有时候我们脑子里如果想象某种不平衡、仇恨或者是风险的时候，这个体内各个器官它会开始分泌东西。 嗯， 肾上腺素啊，然后血管壁变厚啊，血液变粘稠啊，然后脂肪转成糖。然后糖的时候就能给你大肌肉去供东西嘛，然后你一想的时候，所有的血液都会从胃里掉出来，从头部收回给谁呢？给大肌肉，这不是攻击性嘛？所以那时候我们脑子意识是狭隘的，身体也容易出问题， 说 有些人一急就吃不下饭嘛，啊，然后就保存着攻击性，保存着攻击性， 就想实施攻击行为， 嗯， 就他会反过来再促使脑子，因为那个时候脑子不一定已经很狭隘了嘛， 对， 血被抽回来了嘛，对吧？ 是的， 他这个攻击性又促使脑子去想一些什么呢？去想一些很仇恨、很不平衡的事儿。 哦， 他反复促进， 嗯， 你这样的话，自己的身心就进入了这么一个走不出来的循环，所以我们要把它给释放掉。 所以还是需要这个生理上的一些配合呢， 对对对， 是吧？ 对， 就是您所说的用运动啊这样一些方式，它可以让我们身体得到调节， 没错。 就是真的你想复仇的时候，想报仇的时候，想有这种情绪的时候，你的身心都在一个糟糕的状态里边。 对的对的，就是好多不都是因为冲动嘛，就那一刻嘛，所以你把身体释放带掉放松之后呢，身心是互相影响的，你的脑子也会慢慢的哎轻松下来， 嗯， 又加上你原来又了解了一些信息， 嗯， 你还有其他建设性的行为，慢慢的你就会从这段关系当中脱离出来， 嗯， 你不要往那个泥潭里去走，你真正脱离出来之后，你才能对母亲对自己有更好的帮助， 嗯， 啊，你想想反过来想，你母亲肯定不愿意你这么做， 对， 对吧？ 对， 不愿意你往这个泥潭里去迈嘛， 对， 对吧？你如果迈进去，母亲更不舒服， 对，啊、是的， 一回就回的。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董老师，这是一位女性哈，结婚才两个多月。他是这样说的，他说我的丈夫啊，他爸爸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粗暴的人，以前呢就是我这个公公啊就打过我婆婆，那么我丈夫呢也确实从小就被打骂过，我和他谈恋爱的时候我知道这个事情，其实我特别的心疼他，他人非常的好，而且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他做的很多事情都深深的在吸引着我。那么后来在一起呢，当我知道了他家庭的这些情况，我心里就会觉得很心疼他。当然，我也有过担心，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他会不会有问题呢？其实在我们结婚之前，充分的讨论过这个问题。他告诉我他没有任何的暴力倾向，他说他痛恨他父亲打他母亲的这个行为，但是我们这才结婚刚刚两个多月，就因为那一天回家，我以为家里还有吃的，但实际上家里没有吃的了，他把剩的一些东西都吃完了，我对他说了一句，你也不给我留一些，他一下子就生气了，然后他冲出来就给了我一巴掌，这一巴掌是直接打在我的脑袋上，所以我当时啊都觉得懵了，第二天不是身体的痛感而是心里的痛感，我一天都是麻木的，他又对我说了对不起，我知道我错了，我遭遇了一个家暴的人，而在结婚之前我怎么样都没有和他探讨出他是一个也会实施家暴的人，所以现在呢我就想离开他，想离开，可是呢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难受，刚刚结婚两个月的时间，为结婚双方都付出了很多，为我们这份生活我们也在做积极的一些建设，两个人有了一个家，甚至有一些家具还没有完全到位，有一些家里的用品都没有完全拆开，那现在就要离婚了，我现在觉得我遭受了人生很大的打击，他一直在向我认错，但是我知道像他这样有第一次可能就会有以后吧，我是应该离开他吧。 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对家暴有一些不管是从文章还是从哪看来的不一定是很正确的认识啊。 嗯， 就比如说自己的父亲 嗯 有家暴倾向、嗯、那么这个儿子将来对自己的太太 嗯 也有家暴倾向、嗯、我们只能说他有相关性 嗯 不绝对。 对， 第二个，有了第一次家暴，大家可能就会在网上有些文章会说叫“头三脚难踢”。 嗯， 啊，一旦有了第一次，就有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次。 嗯， 但事实一些案例当中并不是这样的。 嗯， 有些男生可能真的前头有过几次家暴，但是后来真的是好了。 嗯， 但是这个好呢是有条件的。 嗯， 就是这个男生真的也想把自己的这个行为去改掉， 嗯， 然后他们借助第三方或者自己两个人之间彼此努力来把这个事情，确实会有很大的改善。 嗯， 怎么努力呢？第一个就是尽量不去激惹对方。 嗯， 因为人一冲动的时候，大脑就不起作用，那个原始脑起作用，原始脑起作用就是冲动， 嗯， 没有思考，没有自制力，没有约束力，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对家暴行为不能原谅。 对， 啊，要该惩罚惩罚， 嗯， 该禁止禁止，态度一定要坚决而明确。 嗯， 啊。这个是两个最基本的点，但是我个人可能最强烈的建议就是评估两点。 嗯， 第一点就是，他有没有真正想把这个事情改掉的动机、 决心、 决心和动机。 但是您说哈，嗯，这个生活中也是这样的，就很多人他家暴之后， 嗯， 咱们也都知道，典型的反应就是认错。 对， 当他那个家暴行为过后，他就是认错。 对， 什么道歉的话可能都能说。 能说 对，以这个正是有人相信了，说，看他这么有诚意，不会再有下一次了吧？ 对。 那么在生活中也有人又遭受了第二次、第三次。 第三次 是吧？就是所以。有人说出了这个，有人是这样说的，说家暴是只有零和无数次， 嗯， 要么就是从来没发生， 嗯， 要么就一旦发生了就可能有很多次，就像您刚才说的， 嗯， 就是这样的说法，这样的文章也很多， 很多 这样的亲身说法也很多， 对， 所以我们到底怎么来判断这个人是不是真的他确实是不想家暴呢？ 多数都真的不想家暴。 嗯 嗯，再一个就是我个人遇见过挺多改好的， 嗯， 这里边有个什么点呢？就是家暴之后的道歉啊，有一部分嘛，我们可以说有一部分是真心诚意的道歉， 嗯， 有一部分是为了缓解自己的自责和内疚感， 嗯， 啊，嗯，我在那儿很诚恳，甚至很下贱的加引号哈， 嗯， 道歉，然后呢，我其实让自己内心平衡一些， 嗯嗯， 啊，你要是原谅了我呢，我的内疚感就没了， 嗯， 所以我们是建议不原谅的， 哦， 啊，就是两个人之间有规矩，你该受到惩罚一定要受到惩罚的， 嗯， 甚至有的都可以报警， 嗯， 可以的，啊，如果你觉得家暴很严重，为了自己的安全你可以报警，你再选择分手也可以，这都没有问题，没有错。我们说的是，如果这个男生他很想去好， 嗯， 女生也愿意去原谅他试一试，因为有的时候人不是那么容易做决定的， 嗯， 很难说我就当机立断我就要分， 嗯， 那个创伤其实是很大的， 对， 人习惯于伤到底才分，然后使劲觉得实在没劲可使了再分， 对， 然后但是你不能说就在家庭里边没有任何方法的就允许家暴发生到不可收拾你再分啊， 嗯， 这也不行啊，你可以外化出去找个方法， 嗯， 你找一个咨询师， 嗯， 就解决这个问题， 嗯， 因为施暴者啊，他第一个是内心无意识的去认同父亲， 嗯， 去模仿，模仿完之后呢，他知道不对，他又产生强烈的内疚感， 嗯， 这种内疚感会破坏他的自控力， 对， 啊，他越内疚自己的自控力越强，越内疚自己的自控力越差， 啊， 然后通过你的原谅呢。他就来只是为了缓解这种内疚感， 嗯， 但对他的这个自控还有对他停止这个家暴行为其实没有任何帮助， 对， 所以这个时候需要专业的人来做分析， 嗯， 让这个男生找到自己不断重复家暴的原因， 嗯， 为什么一句话就会被激惹， 嗯， 那为什么你会采用这个方式解决问题而不是其他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方式解决问题给你带来了什么， 嗯， 如果我们把这个方式给你停掉， 嗯， 比如禁止掉，你会有什么感受， 对， 如果你因此这个方式受到了惩罚， 嗯， 你的感受又是什么， 嗯， 好多人在问到受到惩罚的时候他们是开心的， 嗯， 他们觉得自己应该受到惩罚， 哦， 他们受到惩罚之后心里反倒会平衡些， 对呀， 啊，嗯，所以真的这个惩罚在治疗过程当中不是最终目的， 嗯嗯， 最关键的是找到他那个根儿， 嗯， 他为什么重复认同， 嗯， 重复认同父亲， 嗯， 通过这个东西，这是他有可能是他最讨厌父亲的东西， 对呀， 他反倒不断的重复自己讨厌父亲的那点， 哦， 啊，这个原因找到破开其实对缓解这种家暴是有帮助的， 那也就是说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像这样一对夫妻刚刚结婚两个月就遭遇了这样的事情，如果有条件的话其实是可以共同去面对一下婚姻咨询师或者心理咨询师， 对 是吧， 至少可以尝试，要不然就进入一个悖论。 嗯， 你比如说这男的跟谁都不能在一起了。 对呀， 他跟谁在一起就家暴谁。 嗯， 你这那除非是那方忍了。 嗯， 要不然得存在多少家暴的这个家庭啊？ 对， 确实也不少啊。 嗯， 那这个，你看有的人就是跟这个人在一起家暴，再换一个人，他可能就会好一些。 嗯， 有这种情况，但是概率不大哈。 嗯， 确实也不大。 嗯， 他还是会激惹。 嗯， 会激惹。这个里边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好多太太选择原谅。 嗯 嗯，选择原谅，但是选择原谅又不想办法。 嗯，看来不能原谅是关键。 不能原谅，然后你可以原谅，原谅之后要想办法，你不能把原谅当办法。 嗯， 啊，把原谅当办法就出事儿了。 啊， 他可能会重复。 好的。嗯嗯，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是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每天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的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参与我们的节目，发微信也可以提问，我们会在节目里回答。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就。